突然发现，仿佛已经回到。

在什么时候开出了战，只知道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在车上。也许每个人都一样，也许在喜怒哀乐之间，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第一站，寻找生命的答案。我曾在一个幽默的晚上，凭靠在一副宽阔的肩膀。以为找到了幸福的终站，谁知道那不过是伤心的挑战。是否你也曾经在自己的伤心的小站闪烁着泪光？也许这才是车窗外真正的风光。无论怎样雨季过后，列车又要 将你眼光一句，这次你的决 电影，有时忽远忽近。其实你现在的心情，是我熟悉的过去。生活有太多不明白，太多该不该，就像我对你的情怀，它毫无准备，说来就来。纵然有太多的无奈，也让我猜一猜，就算我真的不明白，也不必这样转身离开。这次你的距离有时忽远忽近，其实你不必在意，也不必将你眼光一直。这次你的距离有时忽远忽近，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是我熟悉的过去。我努力忘记，也不再沉迷，让时间再回到其实你不必在意，也不必将你眼光一直。这次你的距离有时忽远忽近，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是我熟悉的过去。